12:06，我们跟随心情来听歌。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下面这封信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李佳，他写信说要给自己的学妹点播一首歌曲，梁静茹的《勇气》。李佳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当时要在新生入学的晚会上给所有的学弟学妹唱歌表演节目，当时唱的就是这一首《勇气》。可是那时候唱到一半突然忘词儿了，整个人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就是台下的一位学妹自告奋勇一个人站起来帮助他把这首歌唱完了。李佳说现在已经忘记了那位学妹叫什么名字了，毕业之后呢和很多人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今天听到节目突然就想起了这件小事，心里面很暖，所以想把这首《勇气》送给那位学妹，谢谢你和我一起唱完这首歌。来自李佳。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欢迎你来点歌给我， 12:11，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打开微信直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点歌就可以了。下面这封信是来自栗子，他写信要给自己的好姐妹二团点播一首张震岳的小星星。本来说好呢，在他生宝宝的时候我要请假在产房陪他一起的，可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要去深圳出差，没有办法陪他一起见证新生命的出生了，所以我要在节目当中给我的好姐妹点播这首小星星，希望她加油努力挺过去，不要太紧张。虽然说我不能陪在她身边，但是我会时刻和我的好姐妹保持联系，希望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这首歌张震岳小星星，这是来自栗子送给自己的好姐妹二团。 天上的小星星在夜里很美丽，就像你的眼睛亮晶晶，我们会在一起，因我已经深情，唱歌要很用力，那个很用力，月亮就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永远不分离。嗨哈哈深情，唱歌要很用力，那个很用力，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温暖你的心，你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永远不分离。嗨嗨 哈哈。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心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魔法师，把这份感受幻化成一首歌，在节目当中把这份祝福送出来。今天是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莫维西这位朋友36岁的生日，上周他就已经给自己点好了歌曲王铮亮的《还好》，也是希望你未来的日子和家人朋友一切都好，生日快乐，送给莫维西。 差一点放弃前行，多数时候都只是怕一段，怕一段路看不清，怕一段树难长青。曾经害怕翻过的山头，现在看它已矮成了丘。曾经总被绊倒的石头，如今早已被盖成了楼。曾经一起同饮的朋友，你们是否还一无所有？曾经和你说好的永久，我们现在已白了头。不约而同的回首，一起走过的春与秋，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不约而同的回首，还好没有松开彼此的手。 在没有松开彼此的手的时候，让我们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好兄弟好闺蜜。这两天呢，在网上有一封信叫做小男子汉快快长大，这是演员沈月给自己的弟弟写的一封信。在信里面他说到了，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在担心一件事情啊，担心下次回来见你的时候，你已经从一个喜欢动画片喜欢玩具的小孩，长成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偷偷给女孩子送情书的少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还很小，有一天我要回学校，很早的火车，走之前我偷偷地进你的房间，想再看看你，给你掖一下被子。你一咕噜地翻身过来抱搂着我，你说姐姐我会想你的。那时候我意识到做姐姐原来这么的幸福。未来很遥远，不知寒暖，但是幸好我们可以永远相伴。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向前进，路上偶尔风吹 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关注之后，在屏幕下方来点歌，让我们回归到这种电台最温暖也是最淳朴的一种互动方式，把你的故事和音乐一并的通过节目送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下面这封信是来自泡泡君，他其实用了很简单的几句话写到了他在下个月的一个规划。他说，我没能和你在同一所学校，不能够照顾你，不能够陪你一起去图书馆自习，不能够一起去吃小吃，去吃美食城，没能和你在同一个城市，我不能每天和你一起玩，不能每天一起散步，不能牵着你的手，不能看着你的笑。异地恋最难的就是看不到你，很想和你在广播当中再听一遍下面这首歌，来自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因为下个月四月份我就要马上攒够的钱，我答应过你，我们一起去旅行，会在四月份和你一起实现这个愿望。来自泡泡君，这首歌送给他远在外地的女朋友。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听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仍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No other girls on my brain, and you the one to blame. Beautiful girls、yeah.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Wow.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Hello. But you shouldn't. Bruno Mars, Nothing on You， 欢迎你来点歌，在公众平台上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在屏幕下方来回复就可以了。下面这封信是来自叫做玉你，他在公众平台上写信来说，昨天晚上失眠了，哦，翻着相册呢，想起了一个初中的老朋友，到现在都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了，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但是我们都还记得对方的生日，已经连续五年互相给对方发了生日快乐。我们之间是一种很单纯的喜欢，可就是这样的喜欢让我常常怀念，所以今天突然很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最爱》，把这首歌送给那位老同学，也要送给自己，来自 UNI。 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只有那感动的是你，谁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我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在这个周六就要考试的珊珊啊，她写信说今天呢刚刚打印了准考证，周六呢就要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了，全宿舍都在疯狂的复习。刚刚在跟室友在背题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要点播一首歌来放松一下，所以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们，希望在周六的考试能够顺利，把这首 Jolene 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送给你们。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小狗头，其实他写信当中的这个 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会遇到。他的信里说要给自己的妈妈点播一首金玟岐的《岁月神偷》，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小狗头啊，一直戴着耳机在晃腿，妈妈在我身后看书，一直在说我，但是我听不到。等摘下耳机，一瞬间莫名其妙地向他发火。事后，今天觉得心里面突然很愧疚，很想在节目里面用这首歌《岁月神偷》跟妈妈道个歉，也希望岁月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陪伴，而不是这种任性和争吵。来自金玟岐，《岁月神偷》，小狗头送给自己的妈妈。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12:50，今天的节目快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公众平台上的还有几位朋友，这首歌也是我今天带来的故事，是关于一位歌手叫做 Tank 吕建中。 Tank 的姐姐是因为患有遗传性心脏病，去世之前呢，男朋友还跟她求婚，但是最后 Tank 的姐姐最终还是离开了。而他自己 Tank 也是有一个先天性心脏病，在经历了姐姐的离开伤痛之后，以姐姐的视角写了下面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如果我变成回忆。明天和意外我们都不知道永远哪个会先来，有人说这首歌过于伤感过于悲痛，但其实 Tank 在写的时候呢，是希望我们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也希望我们不负韶华，好好的享受现在。明天中午12:00再见。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 Paychu Cancer， 还有说句心里话，希望今天暖洋洋的北京还有今天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不同以往的好心情。吕建中，如果我变成回忆。明天中午12:00，我们继续来点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累了，教官里努力清醒着，夜教官里想你了，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